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07集。九年，天尽头忽然砸响了战鼓，惊天动地，震得众人耳朵发疼。胡和龙见势不对，立即勒马，带着骑兵四下环顾，周围的草间密密麻麻地站起了人，带着草环隐藏在夜色里，让胡和鲁一时间数不清。胡和鲁的马躁动地颠着蹄子，他看向前方，火把陆续被点亮，从谭台虎奔跑的方向一路延伸到了胡和鲁看不见的地方，犹如一条长龙。密集的鼓声敲得胡和鲁倍感危急，他马上认定自己中计了，这里有离北的主力队伍，并且人数远超他们。胡和鲁拽过马头急声说： 后撤，后撤！ 胡和鲁的马跑了起来，他听到了侧方跟着奔马的声音，浪涛雪晶一马当先，冲在人群的最前方，竟然追了上来。胡和鲁侧头而看，顿时肝胆俱裂，险些以为是萧方旭在此，但是萧迟也比萧方旭更高。在昏暗的夜奔里，胡和鲁清楚地看见了那双跟萧方旭截然不同的眼眸，里面是惊心动魄的贪婪。胡和鲁觉得后颈发凉，在那目光里陡然生出了跑不掉的错觉，锋利的獠牙就抵在咫尺，他为了摆脱这种压力，用力地抽着马匹。胡和鲁想起来了，九年前在东山脉，他被这头狼崽咬掉了肉，以成倍的兵力败给了当时满身污秽的少年狼。马吃痛的狂奔将骑兵松散的队列冲垮了。胡和鲁已经看见了沙三营，他想要冲八营求援，可是他才张开口，眼前就天旋地转，脑袋滚得掉在草间。萧迟也已经冲进了骑兵里，狼力刀随着劈砍甩出血珠，喷溅的热血沾到他的面颊上。他在勒马的同时，又带着扳指的拇指擦掉了脸上的血迹。胡和鲁的马还在奔跑，背上颠簸的无头身躯滑了下去，栽到了营地前，滚出了一地的血。胡和鲁在长旧部号称最有可能成为俄苏和日的人，虽然为人凶残，却相当善战。他的队伍由边沙各部的精锐组成，这些骑兵对于胡和鲁只有怕没有敬，但正是因为怕，此刻才会倍感震撼。短短几瞬，胡和鲁就被斩落马下，跟着他一起摔下去的还有边沙骑兵的士气。胡和鲁草率地认定背后还有数不清的离北援兵，这也让失去了主将的边沙骑兵彻底熄灭了再战的决心。他们以萧迟野为中心四散开来，无数火把形成长线从背后逼近，仿佛带着百万雄兵。沙三营内还有突袭的古今，八营内外受困，看见萧迟野气定神闲，便也以为萧迟野带着离北的主力。关键是八营一眼望去，那些火把背后是看不真切的黑影，随着草野铺开，像是一路能排到天边。八英不想重蹈覆辙，他勒着马回退几步，下令弃营而逃。边沙骑兵仓促地避退，甚至来不及给胡和鲁收尸，就引入了夜色。萧迟也停在原地，谭太虎带着人喊打喊杀，作势追了几里，在八英不敢回头的时候迅速后撤，回到了沙三营。等到八英再回头时，还能看见那些延绵的火把。如果八英肯再看仔细一些，或是能够冷静下来，就能发现今夜的突袭有漏洞可循。胡和鲁的实力超群，但正如他自己所言，他是打野战的主将，让他守营打防御就是本末倒置。他如果能够听从八英的建议，在沙三营内不出去，迅速解决掉古今带进来的小波禁军，他就能位于上风。沙三营闭上门就是铁壁铜墙，萧迟也没有辎重，就没有攻城器械，根本没办法强攻。可是胡和鲁已经被今年开春以后的连胜冲散了谨慎，经不起诈。见到古今攀墙，就认为是边伯营的突袭；见到数不清的火把，就认为是离北铁骑的援兵。 最后见到萧迟也已经是方寸大乱，不战而败了。萧迟也把胡和鲁的脑袋提起来，对这张胡子拉碴的脸端详片刻，没想起来这人是谁。他把脑袋递给谭台虎，谭台虎不肯要，他就又递给了古今。 把营内的尸体都收拾了，李北的兄弟埋跟前，边杀的士兵埋远点，天热尸身不经放，不要引起疫病。 古今把脑袋接过去，认出来这是胡和鲁，他也没想到萧迟也一个照面就砍死了胡和鲁。郭威里跟这人打了半辈子，结果这人一夜就没了。萧迟也卸着狼利刀， 怎么你认得这人叫胡和鲁？主子，就是他在北边打退了郭威里，攻占了图达龙旗。 萧迟也连续跑了两夜，现下还有别的事，仅仅颔首示意自己知道了，便让古今去办事。他叫了谭台虎，把刀扔给谭台虎抱着，一起往里走。 这营地够大呀。 谭台虎环视着周围，啧啧称奇， 这墙修的快比过正经城池了，墙垛上还设有大弓，下边不设陷马坑，远近都能打。 萧迟也看向营墙， 我大哥在这里砸的银子不少，你把那墙上的布设背下来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留着问陈阳或者古今。明天我让军将把营地分化图也给你，这东西你也得背熟。 哎， 谭台虎连忙应声，明眼的人都知道萧迟也这是要重用他。从离开去都到现在，萧迟也每一仗都带着谭台虎，谭台虎大字不识几个，为了对得起这份知遇之恩，也下了功夫跟陈阳认字。萧迟也赶着进来是为了见军将，他对伍子胥把话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提，就是他拿回沙三营不打算归还了。这地方攻防坚固，还是边伯营的屏障，北能支援萧方旭，西能通向东北两马道，对于他而言太合适了，谁要问他要，谁就亲自来跟他谈。等到萧迟也终于能躺下时，天也快亮了。他窝在帐子里睡了几个时辰，中途陈阳从边伯营赶来也没有打扰。接近黄昏，萧迟也才醒，他站在帐子外埋头洗漱时，听着猛回来了。萧迟也绑上臂缚，创猛吹了声哨，猛盘旋了哨顷，收持落在了萧迟也的手臂上。萧迟也从皮囊里摸出备好的肉条喂给猛，在猛吃肉的空隙看见了猛腿上的大胡桃。陈阳笑起来， 王爷无恙，给主子报平安呢。 萧迟也却没笑，他还挺不高兴的，解下大胡桃在手里捏了片刻，扔给程阳。 老爹专门把猛放回来就是通传军令，你打开读给我听。这老头坏得很。 陈阳打开胡桃铺平纸，萧方旭的字写得很狂，说自己早知道阿木尔会派人绕到东南营地来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前应对就略过不提了。又说猛是不是偷偷打了鱼，太好战了，跟萧迟也一样，最后让萧迟也原地待命，不要莽撞行事。萧迟也伸出纸把那信翻过来，略过正面洋洋洒洒的几大段，指了指背后言简意赅的几句话。陈阳咳了一声，问着声音读： 知儿莫若父，信到时已晚，知道你肯定会打沙三营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替伍子胥做押运，当个辎重将军吧。 周围一片寂静。谭太虎不了解萧方旭，在他的预想里，李北王即便不会夸奖萧迟也，也该把萧迟也调往交战地，尽快立功就是对萧迟也最好的褒奖。在李北当前的形势下，把萧迟也放在后方做个辎重将军，就像是把他从去都拔出的锋芒又给摁了回去。王爷疯了吗？还是说为了安抚世子派系，萧方旭不惜把萧迟也再藏九年？萧迟也唇线紧抿，忍了半晌一声没吭，转头看向再次西沉的落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